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雨水洗去我的忧伤，

心疼，看着你的脸庞，微笑着要我去唱，你的盼望是我握在手中小小的太阳。